于是，孤隐再次一条消息发过去：“八套这一套，怎么样？这次你该满意了吧？”这个价码，孤隐没有和任何人商量，已经是赌气一般的发出。你小子不是心黑吗？好，我干脆就拿个不可思议的高价来砸你，让你目瞪口呆，让你无话可说。 此时的孤隐追求的只是这种胜利的快感，结果一秒不到，消息已在闪烁，一样那么坚决，一样那么的未经思考，孤隐几乎有些不敢点开看了，他心中已有不祥的预感，但看终归还是要看的。答应过月轮公会了，靠，还是这句。 每一次拒绝时都是用这句，孤隐现在明白了，这人没有设置自动回复，这人他妈的是用了Ctrl+C加Ctrl+V了吧？你到底想怎么样啊？孤隐觉得似乎都要听到自己心灵的咆哮了，我要下副本了，回头聊。一秒不到回复，被击倒的不止孤隐一个人。 其他工会的会长虽未必像他这么冲动，直接开出八套职业套装这么离谱的价位，但八套的价位都被一秒回绝，其他会长又能搞出什么更惊天动地的动作？排队被拒的会长此时真不是在装啊，骂街骂得货真价实。他们不像孤隐，尤其是在抱怨君莫笑心黑。 而孤隐八套职业套装的变态价码都被拒绝，冷静下来后却是走上了蓝河初始的思维角度。这君莫笑有什么其他用意吧？喂，你觉得这家伙这次是不是有什么用意啊？此时，另有两位会长确实交流到了一起，正是叶渡寒潭和蓝河两个。 这两个人都是这次大竞价中没有出过手的，两人静观其变。蓝河通过在轮回工会的资源卧底，算是身临其境了一把。叶渡寒潭此时突然找他来问这个问题，蓝河立刻估摸这霸气雄图也不简单，怕是也在某家工会中有这样的王牌。相比其他工会， 两人无疑是这次竞价中最理智、冷静、思维上最接近的两个，所以此时叶渡寒潭专跑来和蓝河交流信息。我原本以为他是要以退为进、抬高身价的，但现在看来又不像。我查到几次和他一起的叫田七、月周眠的人，都是这个月轮工会的，看起来像是老相识。 这恐怕未必。这个叫月周眠的，早在新手村的时候，据说被君莫笑抢怪，在副本外刷屏骂过君莫笑的，后来才又混到了一起。有这事儿啊？ 叶渡寒潭对君莫笑的注意确实比蓝河稍迟，漏过了这段过往。 嗯，但不管怎么说，现在总算像是朋友了，也许只是一次友情牌。这样吗？ 如果真是有情牌，那蓝河就要很郁闷了。他一开始可也是想打这牌的，最终没能成功，现在竟然被月轮工会这么一家自己根本不放在眼里的工会给打成，挫败感太强烈了。 不管怎么说，琉璃之地这记录，怕是要掉到这个什么月轮工会手里了。 嗯。 蓝河一点也不怀疑君莫笑的实力。琉璃之地，28到30级的副本，是坐落在炼级区琉璃之地的一处荒旧的城堡。一伙在琉璃之地最霸道的匪徒，把这里当做了他们的栖身之地，于是就成了一个副本。这个副本从28级开始，叶修他们当然已经下过多次。 不过眼下有了风华这么一个新加入的成员，为了这个职业是神枪手的角色融入队伍打， 打法上自然要做出一些修改，换了是一般玩家队，突然更换角色可能会产生一些问题，但有叶修这样的职业大神在，随便给任意的职业组合都可以信手拈来设计出最合适的打法，此时不过更换一个成员，对他来说又算是什么难事。 这趟副本只是实验性质，我们根据风华来调整一下我们的打法。进了琉璃之地后，叶修对众人说着：“放心吧，这副本啊，我下过不知道多少次了，输得很。”“是吗？那我们开始，我来指挥啊。”“没问题，说吧。”包子8点钟，韩燕柔10点，烟幕去拉前方转角，风华去右边石窗，我打哪个？ 你跟着打哪个就是了。等会儿，这什么打法啊？风华目瞪口呆。包子入侵要去的8点钟方向有2个流氓，韩烟柔要去的10点方向有2个小偷，风叔烟幕要去的所谓的前方转角，那里或流氓或小偷，反正是足足有4个 NPC 圈在地上玩牌。 这也现在就拉。再说自己，右边的石窗，这过去中间也有2个流氓在喝酒啊，自己怎么可能不惊动这2个 NPC 就上到石窗？我们的打法不这样的，恐怕副本记录刷不下来。他们的队伍，论装备，比不了现在占据副本记录的兰西格队伍。 那队中5人可都是清一色的职业套装，外加30级子午，输出算是达到了当前的一个高点，这才拿到了目前35秒66的记录。跟在他们身边的其他工会队伍，装备配置也是一个级别，和第1名的记录就在毫厘之间。这确实已是目前普通玩家刷琉璃之地的极限了。 叶修他们的队伍如果只用普通的打法，那肯定也越不过这个记录。他们要破，必须发挥他们的技术优势，就像当初刷冰霜森林时，叶修靠自己的技术做到普通玩家不可能做到的一波流打法，这才将其他人的记录甩下去。如果也和普通玩家队伍一样循规蹈矩地打下去， 那他这个大神也和普通高手没啥两样，最后的成绩当然也不会突出。这样就能破了，这不是送死吗？ 风华吵个不停，哼，你就照我说的去做吧，边打我边和你讲。大家上。叶修这话说完，那3位已经冲了出去。 风华却还是望着那2个在喝酒的流氓茫然。我怎么过去那个石窟啊？飞枪上去，那2个流氓马上就不在了。叶修说这话时，他的君莫笑已经冲出，战矛一扫，将1点钟方向的2个小偷给纳入了攻击当中，而后回身砰砰2枪，那2个喝酒的流氓也被惊动。 朝君莫笑砸来酒瓶后，便大步奔了过去。“你一次开4个怪啊？”风华惊讶不已。他带队来这里的时候，这一圈的共计8个 NPC 都是2个2个打的。现在这对倒好，一人开了2个，君莫笑开了4个，就这还不过瘾，还让那个枪炮师去拉前转角的4个。 这样合计下来，一共12个 NPC。 风华又退出副本的冲动。还不上去？这样刷记录的时候，你现在可已经耽误不少时间了啊！叶修这一边说着，手下操作不停。君莫笑料理副本中的4个精英小怪，非常游刃有余。风华一边朝那边窗下撒跑。 视角却是朝着君莫笑打怪这里看着，一直跑到人撞墙才反应过来。用飞枪上，你这样也耽误了不少时间，开怪都几十秒了，你还什么都没干呢。飞枪的时候尽可能也来打怪啊， 不要浪费那几枪。 冯华刚进本时的无比自信，在这十几秒里已经灰飞烟灭了。君莫笑一人打四怪，包子入侵、韩烟柔现在也都各和两怪站到了一起。冯华看了一下，发现他们不是在引怪，这分明是已经在杀怪了，只不过一边杀一边还把怪带向需要的方向。冯华不敢怠慢，连忙准备往那石窗口上跳，结果此时心中惊骇，手也有些哆嗦，距离没算好，力量也掌握不够，跳起来直接趴墙上，壁虎由墙弓滑了下来。叶修一看，心里咯噔一下，这风华好赖是一会之长啊，不要求像唐柔、包子他们这样的操作水平，好赖的像田七、月中眠一样是个熟手吧，但连这个窗口都跳不上去，这该不会是一个菜鸟吧？叶修此时的震惊可不比风华少，这要是个菜鸟就恐怖了。要知道这趟记录主要是靠技术的，风华这要是个熟手都只能安排些打酱油的活，菜鸟的话那真伤不起呀。 喂，你不是跳不上去吗？ 不是，有点紧张。 紧张什么呀？ 你们的打法太过分了。 冷静点，再过分的还在后面。 哦，你快跳上去。 叶修一边说一边死盯着这边，他要好好看一下这个风华的水平，如果真是一个菜鸟，那得果断换人。小白不可怕，不懂装懂的小白才是最最可怕的。风华这次走好距离，果断一跳，稳稳落上。叶修一看距离力道掌握的都很好，原来真不是菜鸟。 我说用飞枪啊，你怎么直接跳了？ 但毛病还是要说的。 哦，我忘了，重来吗？ 重来吧，顺便练一下，飞枪上可能不太容易，你要实在上不去再这样吧。 能的能的， 风华连忙说着。飞枪技术是倒飞，而且需要控枪来掌握自己的飞行距离和高度，落点全靠经验来判断，飞的过程中转视角过去查看可没那个时间。这风华从石桩上跳下，走好了距离，叶修看了一眼他的站位，立刻问道， 你准备打几枪啊？ 六枪啊。 六枪撞头了？ 撞头？ 太高进不了窗口。 是吧？那再远一点。 你再近一点，五枪就可以了。 这里 可以。 好。 风华应了声，站位跳起，空中转身拔枪射击，在左轮手枪子弹狂飞，接连五枪打出的推力果然刚刚好把他送进了那个石窗当中。此时苏沐橙去转角引的四个小怪也已经被带了过来，四人飞快把十二只小怪聚在了一起，飞快攻击。风华蹲在窗口好生寂寞，自己又不是来当背景部的。 风华，你攻击圈里正中的两个，注意到了没有啊？ 只是他做什么的声音总算是来了。风华仔细地朝怪堆看去，看了好一会儿，终于看哭了。哪里是正中啊？这十二只小怪又不是排得整整齐齐地站在那儿接受他的检阅，激烈的交战中都是混作一团，连君莫笑他们几个有时候都会钻进怪堆里。风华这盯着看了一分钟，愣是没发现这活动中的怪堆有什么正中。 看我攻击的。 突然一个姑娘说话，风华一时间也分不出是韩烟柔还是风书烟幕，但很快就见风书烟幕跑开后突然跳起转身开火，一个飞炮也是跳上了一旁的一个高台。 看到了吗？ 那声音又传来。 啊？ 我刚才打了呀。 那个飞炮？ 是啊。 光看人去了，没看炮。 看这次。 苏沐橙说着，站在高台上，风叔烟幕又一次开火。冯华盯了个紧，就见怪堆中一炮炸开。冯华又哭了，他的神枪手打到人身上，那是小雪花一簇一簇，一目了然。但枪炮师这发炮弹过去，炸的是稀里哗啦，硝烟火花效果十足。这一炮到底是打在谁身上炸的，愣是没看见。 好了，攻击吧。 苏沐橙说。 我还是没看见。 怎么还没看见？ 炮弹太猛了。 冯华泪流满面呢。这解释感觉很幼稚啊。 那这样呢？ 苏沐橙一边说着，冯叔烟幕重机枪一甩，直接技能格林机枪扫射。这次可是没用斗枪操作，子弹笔直一线，从枪口一直连接到了怪堆中的一只小怪。 看见了，看见了。 冯华连声道，这要再看不见，他就只有羞愧致死了。 那就好。 冯华立刻拔枪朝着小怪开始射击，正想琢磨一下为什么把他视为正中，结果就见这小怪突然一转身，却是朝向了风叔烟幕的方向，张嘴就是极标准的普通话： 小妞，你找死啊。 琉璃之地的流氓小偷之类的小怪都是人类，开口当然就是人类语言，不像哥布林听起来全是尖叫，死灵生物们则都是哀嚎。 OT 了。 号称对琉璃之地熟得很的风华立刻知道这小怪的仇恨是到了风叔烟幕身上，这姑娘在指点自己哪个是正中的时候竟然不小心 OT 了，风华真是万分惭愧。结果风叔烟幕却好像不知道这回事一样，火力继续，那叫一个猛啊，只见炮口光束凝聚，咻一声响，一道激光直接把那个叫嚣的 OT 小怪给射翻了。这是枪炮师30级的技能激光炮，攻击距离是全荣耀所有技能之最，攻击力强大，而且可蓄力，蓄力之后威力可提升 40%，但同时会产生一个强大的后坐力，这后坐力需要玩家自己用操作来退步卸去，如果操作不好，自己有可能被冲翻在地不说，这一攻击的准确度也有可能受影响。这种基本操作苏沐橙自然没有问题，激光炮打出的同时，风叔烟幕向后一个滑步便把这后坐力完美的卸掉，但此时他明明已经 OT， 竟然还使出这么一个攻击强悍的技能，是嫌死得不够快吗？这一点风华完全无法理解。虽然他们两个都是站在高地，但高地只有方便他们远距离攻击，以为高地小怪就只能站在下面仰望就错了。这可是人类 NPC， 普通话都会说，跳一跳算什么，人家也会